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续翻上个礼拜未完嘅神秀妹舒淇沙会，咪唔有错啊？啊，系咪越系咪越听越？琴日聽咗，係咪覺得我咁大鑊啊？如果你係咯，咁咪我 冇著落。 記住啊，記住啊， 宵夜都冇著落。 即係我唔會冇著落㗎，只係可能嗰晚冇著落啫。而家當然我喺度遊啦。咁啊，第二日我係約咗零零後嘅。 嗯。 啊 ，OK， 咁啊，一陣會講嘅。但係咧，因為咧時間嘅關係咧，我有一樣我好想講，想講下中興嘅。 嗯。 啊，即係亦都要讚下一個偉人啦，一個偉人嚟嘅，偉人特朗普。 哦， 偉人嚟。我搞你全家，我搞你子孙，但我永远都系你朋友、啊。 我屌你老味，边有咁捻贱嘅人啊？ 即系贱得嚟好啦，可爱话听咧嗱。我想话佢系一个喺个仆街又好贱咯，我觉得好啦，可爱。 呢个好典型嘅生意佬嚟噶， 真系啊！喂，我同你 friend， 我同你 friend 还 friend 啦，搞你周边嚟就紧噶啦。我屌你老味，咁捻人何中文啊？屌你老味！喂，屌你一件台一件啊啦，屌你老尾啊，依次同你计呢件啊啦，喂，屌你老尾嚟冷宝喂，而且你谂下，喂，好捻犀利嘅贸易战，乜捻嘢嚟嘅啫？咪屌你啊，咪你加税啊，我扣下你啲你啲嘢咧，而家我系成间公司接紧埋你，我屌你老尾，喂，坦白讲，我以我国， 嗯， 即系打贸易战咁耐，识捻呢啲谂法咩？完全冇招架能力，佢唔識啊！即係話，喂，我淨係諗住大家同你鬥加息㗎咋，鬥加入口税㗎咋，原來你可以接我間公司㗎，哇咁樣嚟搞我㗎，咁你即係贏緊緊啦！喂，基本上就算如果淨係打關税都贏緊，你美國贏緊啦，因為根本上係好撚大嘅逆差嘛，大佬，係咪先？就正正常常打你啲輸啊，即係我哋閉國。哇！大佬仲可以接埋我哋間公司，咁你諗下啦。 嗯， 中國可以接你邊間公司？ 中國梗係唔可以接你公司咯，因為中國都唔容許你自己 own 你自己間外資公司，點會接到你間公司？ 係咯，你根本就唔俾啲外國嘅公司嚟。 唔係 你大佬，屌你咯！ 屌你咯！人哋接你間中興算係咁啦，接撚曬你都仲得啊！ 即係接撚曬你啊！喂，啊啱啱講啦，我早輪咧咪話想入啲。手機通訊股啊，好撚窒彩，冇撚入過。我早輪亦都放撚曬我啲聯想，哇！如果你攞我一壓汗啊，話俾你聽， 接撚曬你全部公司都得， 接撚曬所有公司。 你根本你就喺度國企辦民企，屌你老味，成個國家 辦民企， 成個國家喺後面支撐你，你係喺度同我喺度玩個商業世界遊戲，你咪贏撚曬。 哇！即係。 真係好撚卑鄙嘅大陸真係。 好感覺。 抵接㗎。 真係好得犀利佢真係佢玩佢哋呢係從來冇跟過佢個章法去玩。 嗯。 但個結果會係點樣呢個結果係咩無論點樣都好個結果都係雙贏。 嗯。 阿爺講嘅說話係雙贏。我係未贏一係就。 嗯。 一係就雙贏。即係你知啦我覺得國務院啦係咪可能會出一份新聞稿啊， 嗯， 不知天高地厚嘅特朗普總統， 嗯，係啊，呢啲還是出嘅， 咁上下啦嚇，天高地厚嘅特朗普總統，妄想與本帝國打貿易戰， 依家出緊啦，已經有呢啲咩，有啲咩文出緊， 我講係最好嘅話啫，妄想與帝國打其貿易戰， 嗯， 但被帝國嘅穩健嘅金融制度。優良嘅社會企業，反擊得節節敗退，毫無還手之力。最後美國宣布投降。最後以我中國永不稱霸，啊，都達成最後協議，達成雙贏局面。环球时报，揾我写啦，屌你老母！ 龟头损捻晒啊，打到 屌！大佬，真系点死法？中国都系双赢嘅话，真系听。所以我边会输啫？你唔好同我讲贸易战输啊，双赢啊！你唔好同我讲，我哋未赢过世界杯，系未赢。 唔係輸撚咗世界盃，你清撚咗，你係中國人嚟㗎嘛？咪條曉人嚟撚咗啦，屌你大佬係佬，喂俾只走撚咗啦，都已經走撚咗。喂大佬，喂我哋雙贏同埋未輸， 嗯 ，OK， 輸嘅就只有你哋驕傲嘅美國人， 揾隻頭揼自己嘅腳。 係啦，屌你老母，成揾隻頭揼自己隻腳，啊屌你老咩真係！所以咧，所以唔使驚啊！即係坦白講，即係如果中興真係接揾咗破撚咗產咁，咪點？呢啲個不良企業。一早就想整頓佢啦，屌你老尾關我哋貿易戰撚事咩？喂，所以 唔係佢還時啊，嗰啲咁嘅媒體一開始都話咩咧嘛，都話要即係鼓勵我哋國內嘅企業喺外邊奉公守法，係咁樣擦擦咁樣啊。 你老母，你諗下個芯片，你知唔知做一個芯片係幾撚就複雜嘅？我都唔識講啊，你只睇我發喺翻我 Facebook， 屌你老母又拆切一個。一隻指甲咁大嘅，裏面有七十億個二極管啊，叫做啊，仲有三極管有幾多都唔撚得知啊，七十億個二極管，你冇手指甲裏面。喂，大佬，我哋點？我哋而家即刻要製造，真係趕唔著時間，即係咁你話你話 好簡單啦，原子筆嗰粒珠都做咗幾十年都啱啱先做到啦。 做到啦。咁你諗下，其實我就睇法唔同嘅。即係鬥啊！我驚屌我可能出埋呢集街，跟住屌你啦！咁以後都喺大陸封要翻台先聽到冇位啦。咁其實我都會覺得，搞唔死嘅。咁唔用美國芯片，我咪用日本咯。其實台灣都有嘅，係垃圾啲啫。咁韓國又有啦，歐洲都有芯片出嘅，或者咪用呢啲貴少少啫。 蘋果自己都研發自己芯片， 係啦， 你要做其實做到嘅， 做到嘅。 不過你即係有冇咩人才？ 冇逼我哋住，唉，我哋阿爺冇逼我哋住，我哋愛國嘅，話聲佢聽，係咪先？我都好想同阿習近平做朋友啊！我同特朗普一樣，好撚想同你習近平做個朋友。習近平永遠都係我好朋友。 跟住就搞你全家， 我搞唔搞全家呢啲另外一件事，即系習近平系我嘅永遠嘅朋友，我殺你大佬奸你大嫂，屌你老母殺你細佬都冇乜所謂，冇問題。咁你係我朋友 ，OK？ 我都同阿特朗普同一個層次嘅。咁我而家全香港好多人都同阿特朗普同一層次，即系阿習近平你係我朋友 ，OK？ 好啊，講咁都算啦。冇，我真係驚下個禮拜聽唔到，或者我以後都上揾到嚟 ，OK？ 咁啊。我真係愛國㗎。你諗下，我係諗到幾多方法去幫呢個我哋中國 需要幫助嘅人 啊，要幫助嘅人啦，係咪先？咁真係冇人救我愛國㗎，話俾你聽，真係唔好病住 ，OK？ 好啦，又講翻神秀妹生日會啊，夠撚大鑊啊！跟住你又走撚咗，你嗰件女我就 say no 啊，因為我唔好中意。咁啊，跟撚住咁啊落咗去食宵夜啦，食宵夜就得。今晚幾多個呢？阿舒淇， 十把刀， 我同埋你條女噃。 哦，高妹已經走咗啦。 高妹走爛咗，佢家姐嚟啊嘛。唔係姨媽到，係家姐到，親姐到啊！哇，呢啲好一陣大鑊嘅。咁好早已經走咗啦，其實。咁我哋喺食緊嘢啦。咁跟住咧，喂舒淇咧，又就好揾底賺嘅。佢知道我冇女啦。佢又知道我唔要你。你嗰件啦，咁舒淇一路都話，一食宵夜咧，佢一路見到佢啲姊妹喎，唔撚柒少喎，原來即係佢唔意，即係可能我哋以前同阿小豬 食宵夜 咧，咁可能唔打招呼啫，咁舒淇係唔係女都打招呼喎，跟住，哎，你牛哥，依家得唔得？打得走喎，個撚個都打得走喎，咁我見到佢有件，喂，真係幾撚得喎，有件真幾撚得，咁跟住，但係我見到佢咁，我見到嗰件女咧就坐喺我哋幾遠嘅宵夜嗰度。咁坐咗，因為我哋係坐露天，佢係坐咗又係房，即係坐咗又係廳啦咁我記得得，但係我見到嗰件女咧，就同兩個姊妹食打緊邊爐嘅。咁我見到，屌！如果唔係打邊爐咧， 嗌 佢埋嚟，我嗌你過嚟食咧，我就屌你咪執佢老母上去嘅啦。起碼有一餐宵夜嘅時間俾我，即係掃下 call 你啊嘛，係咪先 ？OK， 最後都冇啦。咁我當然咧，我要扮。扮豪啊嘛，即係扮豪，就係扮豪啊！咁就攞埋單啦。咁我埋咗阿舒淇，我哋呢張台啦，百零蚊啫。跟住我埋埋嗰邊嗰張，嗰張都係百零蚊啫。OK， 百零蚊啫。咁其實真係有限錢嘅啫。咁埋完咁啊，跟住我就行過去嗰女仔度，我哋話 你張單我賣咗啦，希望下次可以同你哋玩啦。跟住佢話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咁、我順便夾埋佢嗰兩件女啦，冇抄牌啊，因為我靠舒淇啊嘛，我都唔靠舒淇啊嘛。 哦 ，OK。 啊，咁呢啲就下個再禮拜先講啦，呢啲好撚執場係咪先？好啦，咁啊埋咗單啦。咁啊，舒淇同阿台灣仔仲未走啊？咁你知道阿舒淇係好撚唔肯方便噶嘛？嗱、嗰晚咧，其實阿舒淇咧都為咗我嘅生計啊，即係為咗我啊，下本生計啊，生計啦、或者我頭先。咁舒淇係不斷咧都嗌咗，其實都帶咗咧啲女仔過嚟放俾我睇嘅、但我已經冇心機啦，係咪先？咁跟住咧，舒淇曾經同我講啊，我唔得啫，我仲有把口、哇！我屌你老母，你仲你好意思講你把口嘅？喂，就係你把口啊，大佬！你佢哋老 咁 你 唔 粗 都點啊？嗰晚十把都點啊？嗰晚 一陣間先講啦。咁哇！你有把口喎，就係你把口啊，大佬！最撚緊要係你把口啊！你唔使沖涼就一擔，屌你老味！我真係有啲點屌你老味，你唔係攞我講少啊！你把口咁我都話唔使啦，我自己搞掂嘅。跟住咁啊，咁啊落去食宵夜啦，咁樣食完啦，小豬都未復喎。跟住我就話你喺邊度啊？跟住阿小豬復咗兩個字：盡快。盡快啊！真係。即係 OK 啦， 咪即係可能已經行執完一劑嘅差唔多。 你基本上真係好型，我都明嗰啲流程嘅，就阿陸連好多明嗰流程。佢盡快，咁我知得啦。咁我就算啦，咁我翻酒店啦，咁啊擎乾水啦，沖淨個涼先啦，係嘛？沖淨個涼先，跟住就嘟嘟嘟嘟嘟，即係牛緊温提示咁啊。阿小豬問我喺幾多號房？跟住我話。我喺乜号房，我落嚟俾卡你，即系我落嚟接你啦，因为一要拍卡噶嘛。佢话唔使啦，我自己上嚟。我屌你，谂一谂到啦，即系有个客，用佢张卡，俾我，俾阿小朱，嘟阿小朱上我间房啦。咁真啦，咁啊，一讲完冇耐啫嘛，阿小朱叮当叮当叮当咯。跟住我话，哎得啦，你啦，咁啊，梗系企企轮轮啦，咁样。企你骨啦！ 咁佢有冇問你做咩事過嚟？ 佢有問我係佢你有同事生日咁樣，我過嚟。佢、你過嚟都唔揾我， 係咯、 一定咁講啦，係咪先？我冇女先揾你啦。即係我真係咁講啊！我真係佢咁問我，我真係咁講啊！其實每一件咩環光妹啊，環光啲女啊，問我咧，我都係咁講啊！我既然我可以私入你，我又點會喺 K 場 揾你咧？ 揾你坐咧？即係呢句説話，我一直同阿舒淇講過㗎，咁即係啱啱講過㗎，已經嘛，咁佢咁啊，阿小朱都同意啊，跟住我話不如話，我話我仲好醉下，不如你沖個涼，跟住瞓咯，我唔使沖涼咯，沖咗咯，唔使講啦，係咪啊？ 沖咗啦，嚟啦， 肯定診如一劑啦。啊，當然我都真係，我真係不勝酒力，真係好坦白講，真係。如果我唔食醉得起咧，我慳翻過夜錢添，即係我仲醒醒地，咁但係咁啊算啦，但都你知啲解酒丸唔係真係令你唔醉噶嘛，係知你令你冇咁辛苦啫嘛，冇咁辛苦啦，咁我咪撚就咁啊，瞓一輪噶啦，咁都唔止瞓一輪噶啦，我諗大概可能都瞓到。七八點啊，八九點啊 ，OK， 咁啊，反正我諗啊，我其實我仲想瞓嘅，我但我如果屌隔離有條女，我咪好撚柒屎，屌你老母，嗌佢上嚟，咁你不如打飛機 退房咯，夠鐘 啊，點解咁啊？跟住我意志，逼令神山虎發揮佢嘅效用。 Okay. 當然神山虎係好撚快發出下佢嘅效用啦，因為成晚佢都未完過。真係成晚神山虎都未完過，即係一路都 keep 住眼，一路 keep 住眼。咁到我咁啊一醒，咁啊去廁所啦我即係無謂谷住啲尿，即係唔好射噶嘛。跟住梗係又刷下牙咁樣。咁去完廁所之後，一見到小豬仲瞓緊嘅喎，瞓你好夢咩？屌你老咩？刷牙啊！屌你一輪。一輪強烈嘅攻勢，屌你猶如特朗普對付我國嘅中企業一樣，還數一輪先， 屌你老味，停停停唔停牌啊！屌你老味，搞捻到你屌你老味，停牌先， 扫佢场， 扫你场，扫一扎场先。咁扫扫下，梗系醒啦，扑你卡咁样做法，人都醒啦，系咪先？都话时话，阿小朱一上到我张床度瞓咧，即系佢嚟嗰时候大概可能唔知点零两点零零零，我唔知几点啊，饮得好紧醉。佢已經將佢抌頭抌落台碟，咁抌到落地下。屌你老，咩我咧就正啊！而家真係已經知道嘅。屌你老母咧，呢樣嘢對付我啦！屌你老，唔好抌啦，執咗佢。咁唔好枕頭用啊，唔好枕頭用都冇乜所謂嘅，咪零零零零白藍就插咗插個支擊突啊！嗱，我係其實咧，我係留翻咗三個支擊突嚟用嘅。嗱，咁因為我而家買咗啲零零零點零三噶啦。咁因為上次咧，有一次同阿小朱其實諗住用咧。咁我攞彩袋，就冇用個刺激突，咁我即係我點都要留翻個刺激突俾你嘅， 服侍下佢 啊！哇，呢次老虎下都掹個刺激突出，刺激突出嚟啊！咁當然啦，嚇、啊，即係領射呼統 有效果， 有效果，因為你一份寫突然間，你真係可能 浸嘅， 嗰兩浸浸，屌你老母喂！都擘大眼喎，要俾人屌緊嘅，屌你老味，喂梁浸浸都仲要，我屌你咯，真係都幾撚過癮。而且你知啦，即係朝頭早撥起係零舍， 零舍硬 咯，零舍硬啫嘛，話聲咧，即係零舍粗啊嘛，話聲咧，喂咁啊懟佢咯，即係因為平時嘅小豬咧，即係懟佢咧，佢成日揾即係將佢兩啊成日講噶啦，佢將兩個大髀咧就縮，即係夾埋少少嘅，即係唔俾你插得咁入嘅。OK， 但係唔係喎，一俾個豬基突咧。即係好似你知道佢，好似散佢塊閪咁噶嘛？你知啊？即係我 feel 到啲女仔係咁諗嘅。哇！即係要咁啊，有少少擘大咗，即係比前擘大咗，即係唔使點樣再塞個 有冇即刻？係咯，有冇即刻撲落床攬啊？枕頭墊住自己？ 冇啦，呢樣就冇啦。咁啊，係咁懟咯。咁當然啦，係嗱都好撚辛苦嘅，或者咧，其實啱啱飲完酒啦，又硬啦，又唔係好出喎，真係唔係好出喎。咁啊～搞嘅時間都已經都幾耐嘅，小英已經嗌到唔想嗌啦，屌你老母，冇撚出攰，唔撚出嗌啦，即係屌啊屌啊屌你，飲你屌啊屌你屌，都幾經辛苦喎，當然唔係45分鐘啦，即係我又冇慳嘅時間嘅，咁即最後都哎啡聲都啡咗，哇啡嗰一下，簡直好似將佢靈魂射埋出去咁，我屌咪真係谷得緊要啊，即係一路都射唔出，跟住臨尾又梗係。揸住佢嘅手臂，跟住自己又係揾隻手係咁向好似個火車咁向下下下下去夾佢嘅手臂，跟住條腰又係向前撞啊，去到咁撚樣啊，即係小超都 feel 到啦，都要唉係唔係都嗌兩聲啊！屌你老母救命啊！唉，唔係嗌救命，都比平時真係 肉緊啲啦， 好聲啲嘅，咁樣啊，但係射嗰下真係黐撚線，真係黐撚線。即係個靈魂都射埋出嚟，咁 OK 啦，咁啊坦白過啦，一 Q 就，OK， 一個就都壓啦，咁樣問題就嚟啦，嗱而家神獸加價嘅嘛，咁啊小豬正常咧，我係應該俾2500噶嘛，但係小豬又咁撚夜先嚟，係嘛點幾兩點，咁佢啱嚇咁樣，咁我俾幾多咧？咁啊太就都其實頸衰仔嘅，咁我俾2000算啦。啊，咁啊，都我又等於同嗰條高妹搏撚咗一嘢咯，咁啊算啦。咁其實諗埋其實都唔啱嘅，因為阿小豬有個公價噶嘛，其實而家。 咁你當私藥啫。 啊，我又當私藥啫，咁樣其實。 咁私藥 而。唔係噶，以後私藥我俾佢啲2500噶啦，都理論上係咪啊？有得減嘅咩啲？因為扮唔知咯。但冇可能唔知啦，啱啱照你咪你喺麒麟。喂，你喺神獸玩撚完， 知啊小豬個價係有冇加到噶嘛？咁啲女自己揀噶嘛，升上2000定2500， 咁啊 係，係咪先？ 但係講真， 可能佢唔上2500都得。 但你記住，其實話就話你可以揀自己2000定2500啫喎。但係可能過多幾個月，就全部2500噶 咯 噃。 係咯，咁你依家都未，依家都未係噶嘛？ 即係你知神獸次次都用呢招啦嘛。要加價之前就揾一批加500先。咁跟住你去玩，你梗係見到啲靚嗰啲，即 係加曬價喎。 加曬價，咁啲豬喺嗰啲你又唔會揀嘅。咁你問嗱，佢要大鳩咁講話，喂嗱，唔係㗎，你可以揀2000嘅，但係2000你唔揀啊嘛。 唔再咪揀二千五咯，即係個個揀曬二千五啦。咁將啲二千嗰啲咪加埋二千五咯。咁係唔係都即係大鑊飯啦、啊？炒埋一碟啦、啊，豬豬閪閪啊！稍微好想醜啲啊，都炒埋一碟啦、啊。咁到時全部二千五啦。咁我估計唔使好耐啊。我覺得上次個經驗，神獸係由千五對去二千咧，係三個月嘅咋。咁、樣呢一次，而家我講依節目出街已經第二個月啦，都差唔多兩個月啦，啊咪一個月啦，咁可能之前已經行緊呢套嘢咧，咁我諗我哋下次去就二千五噶啦，哇，二千五喎， 咪咯， 而家人仔係咩撚嘢啊？八零三喎，係 啊， 屌你咯，你咪傻閪咗啊？話聽咧， 三千一二噶啦， 啊，咁我就已經開始，嗱，坦白講啦，我已經同網友講團咧唔會唔搞嘅。但係真係盡量少搞啦、因為你知而家玩真其實喂咁而家玩真真係一定要四千蚊人仔以上㗎喇喎。哇我坦白講真係四千蚊人仔即係我唔係話網友冇錢 ,ok, 唔係話好咁你睇我啦我首先我冇錢先啦咁真係即係幾惡劣㗎喎話聲你聽。咁我就會諗下啦而家我會盡量將呢啲咁嘅高價啦而家以前我叫中價就呢個高價啲㗎啦。咁啊，係要網友話一齊話去啦，砌夠人我，咁我先去噶啦。淡水又係，總之你決定咗去夠人，咁我先去噶啦，我唔會主動嗌噶啦。咁平時咁係咪要唱 K 咧？梗係要啦，啊，係咪先？咁我就諗住睇下呢啲閒日啦，閒日啦。咁我哋去環江啊，聖 Expo 啊，因為嗰度平啊嘛。即係點解平咧？就是、一慳翻個 DJ 慳翻 DJ 慳五嚿。 啊咁你嗰人啫喎，人多你都冇得唔要 DJ。 哦，人多就唔緊要，人多就唔使蝕㗎啦。係啊，嗰陣咁我盡量可能飲酒喂五六嚿水咁就算啦。咁我覺得係咁樣啦，可以唔要 DJ 咪唔要 DJ 囉。咁我可能會係星期六會搞啦，或者閒日都會搞，咁就睇網友啦。你嗌我，咁你加我，咁睇下加唔加埋碌啦。咁成有三個我都閒，我就閒㗎啦。咁但就唔可以成日。真係唔可以成日一太貴，因為而且我玩飯盒呢都唔貴㗎嘛，其實飯盒我兩千蚊其實基本上我搞掂㗎啦，二千零蚊我已經搞掂㗎啦，咁就慳好多㗎嘛，咁有時都要唉咁冇計㗎嘛，係咪先？好啦，咁講完呢樣嘢啦，喺節目尾聲之前仲有三分鐘我就講多個故事，跟住下個禮拜我講零零後返鄉下啦 ,ok?、哦咁你我話說我哋又我咪抄撚咗你嗰件女嘅即係疑似大波妹嘅微信呀、咁跟住呢我就佢有時貼下嘢㗎嘛貼下嘢呢咁我會拉一拉佢㗎嘛即刻拉佢咁跟住呢我就同時見到有網友拉佢喎咁你知唔出奇呀咁我有時介紹到好多唔同型嘅網友去神獸㗎嘛咁我見到有個網友 like 都唔緊要，其實我見到就算啦，有乜所謂啫？跟住個網友即刻 PM 我啦，佢話你識佢，你識嗰個女，你同佢識個女仔噶？我話係啊，我上個禮拜人哋生日會，佢又埋嚟同我碌坐啊，就嚟咁同我碌坐嘅。跟住話牛哥，喂小撚心啲喎，小心啲咩啊？跟住話 餅， 喂我搞撚過啊，佢話。屌你老味，我话除捻你嗰件衫，八字波仲要撇啊！屌你老，哇！即系我呢个说话咧，话呢个说话咧，唔系我同代表我自己讲啊。我屌你老味，阿乐，我都唔同你讲啊。哇！阿乐你知阿乐啊？大家啊，我哋唔你唔捻知。阿乐最捻唔中意咩咧？八字波，第二就撇。我屌你老，我呢件八字波加撇，哇！仲要二千五啊！呢件都仲要二千五，哇！我屌你咯，嗱，做主持都有你着數啦，而家屌你咯，你慳翻二千五啊！哇，真係幾多恐怖啊！當然啦，呢件女話佢下個禮拜生日啊嘛，咁佢話會誠邀我同佢一齊，哇 咁 到我哇，咁我唔介意八字波，我都唔介意撇，咁但我又介意佢年紀㗎嘛、 哦、 即係我就諗啊如果係咁嘅話我都去但係呢就 唔錯啦 你冇講笑啊屌 咁阿碌你落嚟去噶。咁如果你興趣嘅，咁你唔緊要，有一個問題就係、是、你坐過你唔屌下唔肯知咩噶嘛？可能你八字高八字波玩出味道來咧，係咪先？但講真喺我嚟講，你玩唔出味道來噶啦。咁我咁啊，當然啦嚇，要睇下五月佢係咪真係搞啦。 嗯， 因為嗱，依集節目出街就已經五月八號啦。 嗯， 咁理論上係喺呢幾日，我哋已經可能去咗或者唔撚去噶啦。 嗯， 因為講真，我自從知道佢撇肩八字波之後咧。我係冇佢，我就冇 like 過佢任何一句留言啦。 OK， 我知道佢去咗岳陽啊， 岳陽 去岳陽玩啊。平時呢啲嘢咧，我就拉拉佢，我影多啲相翻嚟啊！我屌你老母啦，講都費閪事同你講啊！唉，撚就啊，屌你老味就講都唔使講啊！等你自生自滅。咁當然佢揾我可能會可以去嘅。咁、 嗯、 啊，都係五嚿水啦，送扎花啦，啊咁話可能。驚佢蝕嘅，咪俾七嚿水信就花咯。咁樣，總之，唉，係咁上下啦。其實嗱，兩集加埋呢個神秀妹生日會咧，個故事未完嘅，其實， 嗯， 仲有一單故事嘅。咁啊，但係計時間關係啦，咁我今日講唔到啦。 十把刀啦， 係啦，就十把刀要講下啦。跟住一下個禮拜咧，我想啊，一係零零合就已經離開咗深圳啦。咁、 嗯、 我想同佢講講我同阿玲玲咁最後嘅一次、 嗯、 一次就因為我屌完小豬之後， 嗯 啊、跟住再揾阿玲玲口嘅故事啦、 嗯。 精彩就唔算好精彩嘅，但係都幾有趣嘅、嗯啊、 好 啊，即係情理之外，意料之外啊嘛、嗯。啊，精彩就唔好精彩，就幾有趣嘅。咁啊，下個禮拜翻嚟就係玲玲口啦，跟住就再講翻 翻生日會 嘅舒淇啦， 瑞士啦， 係啦係啦，到啲瑞士啦 ，OK， 拜拜。